好， 翻嚟。 但其实香港咧，即系啲人嘅习惯咧，好难搞环保呢样嘢。 都系噶，即系我几欣赏妈妈年代，我妈妈年代，佢哋真系你讲过嗰、那个嗰条。 我俾大家睇下先。 嗰条叫做水槽。 系啦，我俾 水槽 一咧。我哋咧嗱呢啲以前咧话俾你听，你去街市咧每个档口都会有一群喺度嘅。 系啊系啊， 鱼 咸水草 系系啊鱼嘅。呢、這 个颜色，咁咧就另外咧，嗱嗰啲嗰阵时我哋就叫，依家叫太冇人叫师奶呢个名啦，你叫人叫师奶啫，饼饼噶嘛，以前叫师奶咧就系即系统称嚟啫，冇乜所谓嘅。啊咩师奶咁样佢，嗱啲师奶成日去街市啦，你会见到呢啲啊，佢会自备一个篮嘅， 系 二啊。嗱，啲藤噶， 呢啲咧，我记得咧， 环保噶，系藤做噶。 医院嗰阵时攞住碗粥啊，一个热水壶嗰啲，啲马姐攞咗啲。 系，唔系？其实以前系全个个都系用呢啲嘅，用藤嘅，好少用。嗰阵时唔，啲人好点啊，好排斥胶呢样嘢嘅。 O K， 系啦，咁咧就算系 嗱，嗰只藤嘢我几中意，我谂起叮叮啲藤凳， 好贵啊，知唔知啲藤？如果 你真系好舒服噶，你明唔明？ 你而家买张，如果买一张靓嘅马来西亚马绳，只成万蚊张噶。 O K， 同埋 系啊， 有啲大牌子咧，手袋有一季咧，系真系攞呢啲藤嚟做，好贵嘅，几万蚊一个手袋。 嗱，以前你就算嗱。依家买胶买鸡蛋好烦噶嘛？ 唔系，我想问多样嘢先。呢个藤篮咧， 系 咁会污糟噶嘛？咁点洗啊？ 边个啊？ 呢嚿嘢，呢个藤篮啊？ 洗噶啲人， 即系可以湿水噶。 系湿水，藤梗系湿水啦，洗得噶嘛，晒翻干佢啫嘛。 O K， 洗唔住。 嗱，依家买鸡蛋好烦噶嘛，有个盒啊，好保护佢噶嘛。诶，以前买鸡蛋唔使咁烦嘅。四啊！ 我一底底买 嗱，你揾张嗱，先将张纸接一个对角，接一个三角形，将啲蛋入落去，一条咸水就买完噶啦。 我扎种咁嘅 feel， 个包法入边有嗰啲嗰啲南货铺咧， 系啊， 买咸蛋同埋买嗰啲咸酸菜朋友咧，就会咁样 做。系啦，三啊，跟住就咁样拎走噶啦。呢、這个 好似有见过， 好似扎种， 而家仲有噶，不过街市有噶。 不过问题系嗰个人唔识用嗰度咸水草嘛，系啊，跟住嗱，买乜都系用佢，跟住五啊， 一物几用、啊？ 唉，买只鸡就咁，就咁。 我想问咸水草系会好得意啊？话咸水草系点样去之后点啊？用完之后佢可以 咸水草系天然物质嚟噶嘛？抌咗 会 系、 啊、 可以自己分解噶嘛 ？OK， 喺嚟到咪边？ 买葱买菜都系啦，六啊。买菜都系咁样扎住搞掂啦、 啊啊啊， 因为你有个篮啊嘛，咁你咪扎咗咪摆落去咯， 都好方便咯。我记得佢咧，定， 系啊， 冇所谓啫。你系咪翻屋企都要洗噶啦？ 系啊， 跟住买猪肉，买猪肉都系咁嘅，狗啊，狗啊，嗱买猪肉就系咁样绑住噶啦，系啦、 啊。喂，而家水草贵唔贵啊？其实。 冇啦， 有啊，间唔中有，但系贵唔贵先？ 啲人买嗰啲买翻呢啲嘢贵嘅，可能系。 我可唔可以问一个白痴嘅问题啊？ 啊， 扎种嗰条咧， 每一条都 系佢咯，系跟住八咧，买鱼啦，买鱼都系咁嘅咋， 乜鬼都系佢。 嗱，年年咧，你发觉啲鱼档咧，年尾咧就有个人咧特登喺度表演嘅，咁啊七啦， 即系怀念翻用咸水果， 净系绑住一条旗咁啊，成条鲤鱼可以吊起佢噶啦。 系啊。 就绑住个顶最前，唔系摆住个旗最前面嗰条，咁佢 我想请教一样嘢，条鱼瓜咗未啊？ 未生 的。哦，咁咪唔系咁好啦。跟住我知点解啦，而家啲人话唔好，跟住咧就虐待佢。 唔系，佢表演俾你睇。 唔系，即系你知香港而家有多人好中意话虐待啊，乜乜乜乜乜噶嘛。 所以嗰啲人中意用胶咧，佢本身都胶嘛。系啦，但系而家咧已经冇用嗰只冇用嗰只篮啦，而家用嗰只咧十啊！ 我知我曾经何时用过， 系啊呢，例如我见到啲咧，有啲女仔咧，即系后生嗰啲都喺度攞嚟当手袋。 唔系啊，我咧系当摆衫，即系摆污糟衫噶咋， 即系攞落去洗衫啊嘛。 唔系，即系咁你啲衫我唔会一咁快洗噶嘛，你两三日先即埋一机洗， 即系有虫先开始洗。 两三日唔会有虫啩？ 系咯，翻嚟唔系又有水浸住先，翻嚟啊唔该。 冇水浸啊！ 系啦，咁你话以前几环保咧？ 嗯， 系咪先？一个胶袋都唔使啦，个篮又又个篮又洗得嘅，洗干净落翻干去啫嘛。咁你将啲嘢全部都掉晒落个篮度搞掂。 环保袋，我哋所谓嘅而家环保袋嘅分解仲大镬， 仲难环保。 系啊， 即系你讲好似类似布质咁嗰只嘢。 即系虽然好襟，但系佢哋嘅 design 系有问题，即系嘅设计真系好有问题，即系好难攞啊，又好难孭啊，你唔知想点噶嘛。但系我嗰阵时喺英国读书嗰阵时咧，就试过佢有一只设计得几好嘅。同我哋嗰个叫背心袋咧嘅设计一样嘅，但系佢就用咗只网型嘅，咁佢一模一样咁样袋咯，咁反而就反而好袋喎。 话事话， 背心袋系最好袋咯。 你嗰啲咩美国啲超级市场系唔系佢都俾个纸袋你装嘅啫？个由头到尾都冇胶嘅，嗰啲用纸袋嘅。好，你见啲美国超级市场 啊，乜嘢都系 好厚身嘅鸡皮纸袋俾你装嘢 啊嘛。睇边啦，睇你去边间啦，一啲啲啦。一啲啲唔系全部， 但系我睇电影全部咧用嗰啲。 你譬如我哋 donut shop 嗰啲，即系甜品甜圈嗰啲咧，通常都系有胶嘅，或者用盒 饼铺即系 bakery 嗰啲就多。 嗱，又讲翻我哋其实中国人嗰种习性咧，就比较难环保嘅，系佢抌垃圾嗰个习性啊。因为我哋会将乜嘢都嗰啲咩送头送尾包埋一堆就劈。鬼佬系唔会有呢样嘢噶嘛？ 系 佢系将嗰啲即系洗碗，佢又会将嗰啲冷饭菜汁啊刮落去一个叫化骨龙嘅物体啦，然后搅烂咗佢就喺污水渠冲走。系嗰啲垃圾系唔会有潲水呢样嘢嘅，即系唔会有送头送尾嗰啲嘢嘅。 其实我都系嗰碟送嘅问题。 唔系啊，你抌垃圾嗰下已经冇啊。 唔系啊，真嘅送嘅问题。 都唔关事啊，你咪佢如果你 外国冇，其实咧我哋嗰阵时试过住 apartment 咧，即系住楼，即系好似香港啲楼咁样啦。咁我想话俾听系冇你讲嗰样嘢噶， 冇个发骨龙喎。咁嗰啲 都系一样去咁走， 又系咁样掉去。 但系咧，我哋只不过咧就因为惯咗，就系星期二倒乜，星期一倒乜，或者系佢本身有三个大桶。 咁嗰啲潲水倒去边咧？ 唔会最后就咁样走嘅啫，有可能系成栋大厦佢入边有个化骨龙，我哋唔知 系啊， 即 系 有咁嘅可能。 即系佢系唔会有呢啲嘢咯。咁如果嗱，如果你抌嘅嘢里边冇呢啲喺度啊，咁佢干净好多，系啲潲水先会臭嘅啫嘛。 中央嗰啲过滤器系咪啊？ 有中央系啊系啊，我都有嘅。但系譬如我哋住 house 或者住 townhouse 或者排屋嗰啲咧，咁咧，嗰啲其实就每一区，其实应该咁讲系。人哋外国嘅配套做得好好，每一区嘅水务局会做嗰啲咁嘅嘢， 唔系啊，你都要冇呢个问题，你都要有个收集咗先。 佢哋咪佢总之所有污水咧都系同一 唔系污水啊，我意思系嗰啲送头送尾啊， 佢可能系中间有个过滤器啊， 系啊，佢哋只 佢哋中央可能系因为你大屋咧，佢哋好似我哋市郊好似一条村咁样咧，咁佢都会去到一个中央处理器噶。 唔系我意思就系你点倒佢落去咧？ 冇咁样倒嘅啫，佢哋自己去。 系啊，因为嗰条 水管。就系话你 去水管自己嚟。 去水管。 唔系啊，我意思系你抌垃圾嗰刻啊，你将嗰啲嘢量分类咗先抌啊。香港人系唔会噶嘛，中国人系会点包埋一包就劈噶嘛。嗰个咁你如果分开嚟掟啊，冇事咯。 譬如我而家喺外国或者而家喺香港，我都有证明咗呢个白痴动作嘅，就惯咗过一个水先嘅，即系几送汁又好，我哋过一个水先嘅。咁嗰个水喉去水嗰啲我唔理啦，我唔知啊嘛。 污水你唔可以抌啲骨头落去噶嘛，会塞噶嘛。 骨头唔会啦，所以嘛，我哋会咁样，跟住我哋就会分开，即系我到而家都系即系有。 我意思即系如果你不过香港人好难做到啦，根本个厨房个细到阿妈唔认得个洗，可能嗰个洗碗个盘就细过洗手盘，咁点啊？边有位仲装个咁啊？化骨龙落去咧？ 但其实我都未听过，即系我哋通常都系中央嘅啫，唔关我事嘅。 唔系喎，即系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嘢喎。 我喺英国住都冇， 我睇过嗰啲咧系大，通常系一个单栋式嗰啲大屋咧，系啦。咁佢有两个星盘噶嘛，佢喺下边咧，即系同埋去水位嘅，佢下边系有旧嘢啦，好似搅拌机 咁。系咯，咪嗰旧嘢 冇人用啦。我好坦白咁话俾你， 系咪旧式啲嗰啲先有咧？ 咁 下边 唔系嗰啲咁嘅污糟嘢掉到去边咧？ 其实真系唔系送嗰啲，我哋一定都系用胶袋或者即系垃圾袋自己倒嘅。 唔系即系佢会另外一个时段帮你收嘅。 系咯， 即系我哋入，即系你明唔明我个 process 系我哋惯咗咧，就系我哋而家已经分类咗。 唔系我就系话咯，你根本你抌嗰刻你都冇分类。 不如咁样啦，即系个烂饭菜汁，即系佢哋湿嗰类咧，佢哋就冲咗先嘅。 系啊， 然之后残渣咧，佢哋就会摆喺一个收集喺一个地方。 咪咯， 到即系佢哋好似配给咁样嘅，一三五收乜嘢，二四六收咩，就去到嗰一日啦。咁佢就将成扎嘅残渣就攞去。 咪咯，咁你喂大佬，嗰啲厨余你如果你唔处理好，佢嗰啲垃圾梗系臭啦。你试下你垃圾抌嘅时候冇厨余嘅。 唔系，其实香港有另一个问题嘅，即系我唔好话香港人习惯先，即系有个另一个问题，因为香港潮湿，我去亲嗰啲地方真系干到爆嘅，even日本都干到爆。 系啊， 咁即系呢个系卫生问题嚟嘅，即系我知未必啱听，但系 唔系你揾个胶袋包起佢都冇事噶。 咁你咪又用胶袋 吓？咁你唔系啊？你个胶袋系分解到个胶嘛？ 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样嘢，我想带出啦，就系、是、呢个就系香港点解佢哋后边嘅配给，即系我唔系唔想环保，而系香港好多配套后边，即系前面肯，即系市民全部肯做，但系原来后边全部都 RQ 人嘅， 后续嗰啲嘢根本都冇，即系叫做 follow up 啦，佢哋根本都冇跟进，冇一个好完整嘅一个设备，甚至系冇一个完整嘅一个。那个叫乜嘢嘢啊？ 配套 系啦，个堆嘢根本都冇做齐嘅，就得个港字。 咪即系香港胶袋税啫嘛，搞咗咁多年，终于成立到啊，收五毫子，但系嗰五毫子就唔系本来政府收咗个嗰、那个税去咩噶嘛，补贴翻环保，梗唔系啦。 咁我点解要俾个五毫子啊？仲 就系资助嗰啲？ 唔系啊，系俾嗰间佢嗰间超级市场。 即系我去唇膏买嘢，我去 Sogo 又好，百货公司又好，全部都系 资助佢买胶袋咯。 Oh, shit, 跟住佢有良心咪攞去做翻 资助佢哋买胶袋咯， 系咯，唔系就冇噶啦， 买胶袋噶咋， 冇噶啦， 好差，原来香港做得，我真系唔知啊。 佢就系话嗰个行政费用太贵啦，嗰啲不如就咁啦，我哋佢照要你收，佢有立例收罚你钱，你唔人攞胶袋，但系攞咗嗰啲钱咧就唔系俾你嘅。就唔系去拎翻，唔系拎翻去捉补。佢初头讲得好听嘅，收咗啲税咧，补贴翻啲环保嘅工业。跟住唔系噶，而家千祈唔好搞错啊，完全冇噶。佢系嗰啲机构收咗，佢点样用啊？佢有良心咪去攞去咁用啦，唔系就佢多咗五毫子赚。 以我所知，大部分真系衰啲讲，你资助佢去买胶袋咯。 系啊， 喂，咁佢哋买胶袋好 Q 平嘅啫，讲得难听啲，佢哋而家十个着九个啲胶袋，梗系脆喎，一年 咪赚多五毫子咯。 即系我真嘅喎、啊，即系而家啲，即系你根本系你都知道噶啦，你同我买一沓胶袋翻嚟好平噶啫嘛，佢老板你收我咁 Q 贵， 系啊冇住啊，有啲一蚊添啊。 我整用纸我就 OK 嘅。 茶餐厅嗰啲收一蚊系有埋盒咁样。 嗰盒我就 OK 嘅，因为我都可以 reuse。即系除咗嗰个发泡胶嗰只就唔得啦。 都收你一蚊喎。 但系我觉得发泡胶我唔中意嘅阵味。 系。 其实发泡胶我真系唔好中意，我反而而家中意用透即系胶盒咧。 佢最攞唔系发泡胶只系可以循环，佢有一只环保嘅，不过就贵好多咯。 有见过咩？ 有，好似。 你点知系边只先？你系我去买。 佢样都唔同嘅，佢样都唔同嘅。 都发濑水。 佢有啲似嗰个咩？有啲似嗰啲装鸡蛋嗰啲嗰啲咁嘅物质嘅、 哦，纸一啲纸嘅咁个， 我 好、哦、搞笑啊！呢个黄生话买砖豆腐用报纸包装， 系啊， 水草杀住都细个嗰阵 烂噶， 唔会 不过不过咧，你就会睇到个新闻喺个豆腐。 好有字嘅，我见 真系要咁咪要 系啦， 好皮，我想讲搣皮咯，咁点啊？点食啊？ 少少啫， 唔系啊，咁啱咧，个包住嗰个系嗰啲黄色嗰页咧， 咁又开心啦。 咦，妈咪，点解嗰个豆腐写条大波少妇系咩意思啊？咩牌子？佢个字会印晒落去嘅，但系你要洗咯。系啊 ，OK 嘅，系啊，买豆腐，总之系乜都系用嗰啲纸咯。 报纸 啊， 真系几好啊！我觉得 系啊， 虽然系感觉上污糟，咁其实少少墨唔会食得死你噶嘛，你咪日日洗噶嘛，大佬啱啱？ 唔系咁，你洗噶嘛？ 我当你洗唔甩 豆腐点洗？ 咪洗，冲啊，搵水冲啊，佢咯。 系啊，佢嗰只如果系水嗰只咧， 烂噶。 唔系，通常 佢嗰只布噶。 唔系，佢就咁嘅。通常包豆腐咧就会用电话簿嗰啲纸嘅，就唔系用报纸嘅。电话簿嗰啲纸系冇咁易甩嘅。以前啲电话簿厚啊嘛， 要咁劲嘅 纸质， 我个官微之柱啊嘛，正话我成日都系留意下嗰啲。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官微？官微咩啊？ 咩啊？杂志冇嗰阵时冇杂志纸嘅，杂志纸嗰啲系粉纸嗰啲，好贵啊嗰啲。 炸油炸鬼都用黄叶一张嚟包。油炸鬼、 啊、有你以前啲电话簿有黄叶分类噶嘛？ 系啊，但系点解油炸鬼要用？ 你要攞翻去噶嘛？ 咁你唔系你唔系买一条噶嘛？ 几条噶嘛？ 买几条咁包住佢， 即系买早餐落街咁样。 我真系未买过，原来系 睇戏见 我。我真系未买过油炸鬼翻屋企，我都系喺街食 嘅。呢个离地啦，呢 喺街食都系楼下啫，屋企楼下有几离地啊？ 好搞笑！ 唔好咁啦，你哋。喂，但系我想问头先，你话点解佢要用黄叶嗰只字咧？ 边个啊？ 你话 黄叶又冇咁易甩色噶、啊。 诶、欸，即系好似杂志咧，佢唔系好似倒一阵零零地嘅嘢嘅， 唔系嗰阵时未有粉纸嘅，未有粉纸， 系咪类似嗰啲、嗯？ 但佢就只不过 唔系 个纸质， 佢系纸质系黄色嘅，佢嗰个黄叶分类比你容易查啲嘅，前面嗰啲系查公司啊，查 而家仲有冇 有？ 而家有，依家系成本啊黄色。 哦，唔系有白叶噶， 系有白叶好少咯， 系啊，你要去攞咯。 以前 系两本， 以前日本电话簿系咁厚嘅，要自己走去嗰个指定嘅地方攞。 佢好得意嘅，佢张单上边就会叫你去某啲地方度攞。咁而家就即系由1083开，即系电话开始1083， 唔系噶， 有 internet 开始就越嚟越少。 佢系以前一张嗱，你啲电话簿咧搣好晒佢啊，有一毫子一百个就系点咧？佢对角咁样咧，搵啲浆糊黐一黐，黐好咗佢成一个三角袋咁，你交翻去俾嗰啲杂货铺，唔知一毫子一百个嘅，有人做呢啲嘢噶。 哦，系啊。我想请问一样嘢，咩叫做坚眉支着啊？ 支住， 支住啊！所 以即系睇少你。你成日留意好细微嘅嘢，你可以知道咗好多嘢。 哦，多谢 Winnie 啊，我唔识啊，中文。 见微知著嘛。 我要问佢解读，唔好意思啊。 系啊， 我继续讲呢个环保。 嗯。 因为点解咧？我仲睇咗一个大型嘅回收嘅，咁我觉得佢几好嘅。 嗯。 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啦，但系我觉得应该 OK 嘅，因为所有大型嘢回收。 我系中意嘅，不过咧就够钟。 咁下一节 啦。广告啊，翻嚟再 讲。我哋下一节再继续讲埋佢。 嗯。